哦，你在躲避什么？哦哦哦，你在挽留什么？哦哦，你想取悦谁呢？哦，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，何曾将你善待，所以你言不危险。你两手紧紧抓着，如同身处悬崖，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，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，敢不敢证明反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速写你的痛，我都拿走，让我再次两手空空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ime go on, you never understand, there's no fear in my heartComes into my mind。 哦，你也曾经追问，然后沉默，哦，渐渐习惯谎言，并以此为荣，哦，眼泪没有擦。这一轮开你的手，敢不敢这明放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从写你的痛，我都拿走，让我再次两手空空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。